12月27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暨领导小组与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签署备忘录仪式在北京举行。在会上，陈宝生对做好2018年校园足球工作提出了5方面要求：一，要进一步完善校园足球工作总体设计，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好贯彻好党的19大精神；二，要啃下硬骨头，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下功夫解决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编制、资金、场地、竞赛体系等关键要素；三，要巩固主阵地，巩固好特色学校建设和教学、培训、竞赛三大体系的建设，在此基础上稳步推进校园足球阵地建设；四，要奏响交响乐，要加强多部门合作联动，增进各方面协同支持，共同推动校园足球健康发展。五，要建好加油站，要研究制定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培育足球文化，推进校园足球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近日，第一届京津冀青少年滑雪比赛暨北京市第二届青少年滑雪比赛在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开幕，共吸引了来自京津冀3地的700余名青少年滑雪爱好者参与。本次比赛是全国青少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北京分会场的主要活动，由市体育局和市教委共同主办。比赛的项目包括双板滑雪和单板滑雪，设有竞技组和群众组。市体育局青少处处长苏俊介绍，本次比赛的群众组报名非常踊跃，262名报名选手中最小的只有5岁。他表示，近几年北京市冰雪运动发展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各类赛事对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市体育局和市教委每年都会组织2到3场正规青少年的滑雪赛事，还举办了冬令营、阳光体育大会和中小学生的冬季运动会等活动，这些赛事和活动吸引了更多的孩子参与其中，并开始热爱冰雪运动。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高歌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大话校园足球。 这个校园足球在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马上开启今天的大话校园足球。各位好，我是高歌。今天节目当中呢，因为是2017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当然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在这一时段跟大家见面的是， 这个一听到声音大家会很熟悉，我是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张征。 其实张征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球迷啊， 哎， 说到做这个足球类的节目肯定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对，但是有点惭愧，因为这个今年校园绿茵场节目当中大部分全都是高歌给一人包办了啊， 交到我手里之后呢，我特别期待能让他们也在节目里面出现。当然在2018年的时候啊，这档节目可能更多的大家能在节目里听到他们的声音。说到这个校园绿茵场节目呢，首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也是2017年我们首度开启的在周末和大家如约见面的一期节目。 对，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兴许您如果第一次说听到校园绿茵场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会想，哎，你们教育面对面 为什么 一直在做中高招的这种直播咨询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教育的服务，为什么突然之间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安排了一档足球类的节目？我想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这个就源自2015年起，哎呦，说来话长了，回到前两年了。全国是大力的发展校园足球，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消息了。2015年的时候，首次哈、这个校园足球教育部门来牵头负责啊，北京市呢就成立了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在9月份的时候、成立之后呢，这个校园足球也就在校园当中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 对，其实呢，你家里边如果有孩子，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投入到足球项目当中的孩子是越来越多了。 是， 而且呢各所学校他们还都有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个培养的方式。有些这个方式 就是让孩子们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 嗯， 当然还有一部分那些个天资比较够的这些孩子们，我们的教育部门实际上也是在用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帮助他们能够在足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 这也就是为什么教育面对面我们这档跟教育有关哈，每天说教育的节目要开办一档足球类的节目，就是因为现在的足球更多的是关注它的育人的功能。 没错， 走进了校园当中，每所学校啊要做到有一个口号叫什么来了，叫班班踢集集踢，小学玩起来，初中踢起来，高中赛起来， 对， 每个年龄段都要踢足球，所以教育一定不能落空啊。 对，这个也是我们做这档节目的一个最原本的一个目的。 嗯， 因为足球运动这项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嗯， 对吧？你比如说到了2018年的时候，大家肯定最关注的应该是世界杯 、 对吧？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喜欢看，而且呢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就想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来。其实作为我来讲还真的是一个球迷，从小的时候真的是踢到大的，当然现在这个上岁数了踢不动了，但是你每当想起小的时候在学校里边和小伙伴一起去踢球的时候，还真的会特别的开心和特别的兴奋和激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说形成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氛围， 对， 让大家全都加入进来。那现在呢，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而且有很好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项足球运动当中不仅仅是健康了大家的身体，更多的刚才高哥讲他强调的是一个立德树人的作用啊，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项运动它的魅力，同时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大的助力作用。 嗯，说到探讨这个育人功能呢，我们的大话校园足球当中也请到了很多的嘉宾，各方面的哈，听两段录音吧，来大家来看看有哪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从校园里边来说，我认为就是普及就可以了。 嗯， 那么提高在什么？提高在校外，不以学校为单位的， 嗯 啊，这种比赛不占于学校的这个上课时间的，这种比赛，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将来会有很多的社会资力量，来投入这种校内的培训。所以提高这块我们不愁，我们现在这些搞提高的拿着钱想在北京搞这种提高性质的培训，想搞这种比赛，发现没几个孩子踢球，所以他现在等的就是我们校园普及了之后，有更多的孩子来，那块就火起来了，包括像这样的比赛肯定就火起来了。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录音，这个声音熟悉吗？ 当然熟悉啊， 张璐老师啊，著名的足球评论员。 张璐老师真的是我从小的时候听着他的解说长大的。张璐老师对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研究特别的深，我那时候特别迷意甲啊，都是听张璐老师的解说长大的。 对，其实对于校园足球未来的开展啊，张璐老师也谈及了很多他认为的一些方式方法和注意的事项。我们还探讨到了我们的梦想杯。梦想杯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赛事了。说它重要是因为教育部呢提出一个口号，足球要做大分母做足分子。这个分母指的就是要在全社会啊形成这种全面推广的一个态势。那很多的比赛呢可能比到最后都比较专业，像 UT 队的比赛啊，很多的孩子说哎呀我也喜欢足球，但是我的技术没有那么好怎么办，是不是就不能参加了？我们有梦想杯。 对，其实刚才高哥讲，如果在这项比赛之前说我们北京电台承办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足球赛事的，前面再加一个定语，应该是青少年的足球赛事 啊。对，没错， 对吧？我们这个赛事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加入进来的。这项比赛高哥给大家讲，实际上它是一个没有门槛的， 零门槛、 就是任何的孩子都是可以去报名， 只要喜欢，只要喜欢，还不一定你光参赛哈。梦想杯还有很多多元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这个擅长写，那你可以写足球故事。 对 啊，你擅长说，你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有大话校园足球，你都可以来参加。当然已经有很多的学生走到直播间当中了。那你喜欢画，你可以画校园足球，你可以以你的爱好来跟足球这项运动紧密接触。 对，所以我想说梦想杯这项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零门槛，任何的孩子都能够去参与进来。再有一个，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参赛门槛 的设限，而且没有组队的限制，对吗？你比如说我是在一个学校当中的小伙伴一起也可以，或者说我住在我的小区当中，我平时有几个喜欢踢球的小伙伴，我们也可以一起组队去参加。男孩和女孩之间是不是也可以能够打乱顺序啊？ 也可以，只要是你想要参加足球赛，我们不在乎你性别、你的年龄哈、啊。说到这儿，梦想杯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创新的方式嘛、对于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来听听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和张璐老师他们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赛事呢，看似是一个赛事，其实可以把这个赛事既可以看成讲台，也可以看成舞台，更可以看成平台。通过孩子们参赛，我们将来也会组织一些高端的这种培训呢、把他的这个足球的知识、技能通过这个赛事传播出去。同时它又是个舞台，是展示孩子们对足球这种热爱的和他们这个向往足球运动的一个舞台，同时它也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所以说这个赛事为什么是零门槛呢？就是你们几个人是什么水平的，你们就是什么水平来参赛。这种竞赛，这个进多少个球以后，你这个不进球，这个人心理上发生的这种对抗反应， 对， 是吧？他可能就没意思了。你说这个七八个七八个的这么踢，那谁怎么弄啊？那这个赛事他可能将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是一群相应在这个基准上的孩子在一起，把足球当作一种快乐的方式。比赛是他的一个手段，然后你逐步的水平提高了，你可能就会加入到下一个级别的赛事里去。 他还有不同级别、 可能要这么去设置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把孩子们分层分类的来进行了。 实际上呢，这个小场地的五人制的比赛，甚至四人制的比赛呢，这个是儿童在初级阶段最好的形式，这是国际足联的在他的那个培训手册里边专门讲到这个问题，而且有很大一段篇幅的论述，就是在小孩的初始阶段就是小场地的比赛，不要搞大场地的比赛。小场地的比赛它便于推行，而且作为小小孩来说呢，他大场地他跑不了那么，他覆盖不了那么大的场地，而且他的思维也顾及不到十几个人，他就是开始学球就是眼前球和我，就是这个关系，然后加一个对手，然后逐渐的能扩大到周围三四个人，这种方式就是他们最喜欢的，最适合他们心理和生理特点的方式。那么另外一点呢，小场地比赛是最有意思的，最好玩。为什么呢？这个国际足联有统计，它来说明，用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小场地比赛的触球次数比十一人的大场地比赛触球次数要多五倍，比七对七多50%。那么小场地比赛的停顿时间是8%，就他老 K 不停的在那踢、那么大场地11对11的比赛停顿的时间是34%，这个差距就很大。那么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体验，踢大场地踢一脚球追半天，追是好不容易追上了，抢半抢，这刚踢一脚这又得等半天。尤其像这冬天刮着大北风，那球一踢咕噜咕噜跑老远，哥几个都站那不动了，你捡球去干嘛，我捡啊，你刚才你怎么不捡一次，这没不好玩。而那小场地哔噜噜哔噜噜他老在那儿踢，而且这个运动量也大，他不停顿啊，所以小场地是非常好的形式，所以我认为这次搞5对5非常、非常明智。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才谈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今天呢，节目既然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2017，展望2018，我们也得说说2018年梦想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啊？ 是，我在12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了北京校园足球协会的一个理事会的会议。 嗯， 这个会议当中呢，他是改选了协会的会长。那么现在呢，这个协会的会长是市教委巡视员、北京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的主任，王定东。 王定东， 对，来担任新一届的会长。我在对他做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2018年，说我们从这个协会这个层面，如何发展校园足球。他提到的其中一点就是现在做校园足球这件事情的人和企业有很多 很多， 当然这个是一件好事，证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是好事。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牵头的太多了， 头绪太多 了，对，而且呢赛事也不是说都是很高水准的这种赛事，所以呢说从2018年开始，那会大力的我们去组织一些有质量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些青少年的校园足球赛事，而且特别谈到了我们梦想杯青少年校园足球公开赛，那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而且是涵盖很多青少年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的这样的一个赛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赛事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属性。另外还有一个，那在2018年，我们这项赛事要扩展到更多的群体，要覆盖到更多的学校，覆盖到更多的孩子，这是一个我们比赛的规模要扩大。再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与比赛相关联的相关的文化活动也要继续加强。因为我们在2017年的校园绿茵场节目当中，高哥也和很多的嘉宾我们一起来探讨过，其实中国足球的整个大的环境实际上是好的，是在向前发展的，不管是从我们的专业联赛来讲，还是从我们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的这个发展建设的思路上面来讲，发展建设的方向来讲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国家唯一现在少的是什么？足球文化还是欠缺的。而这个足球文化从哪抓起？其实跟踢足球是一样的，也是要从校园抓起，从娃娃抓起。因此我们围绕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相关赛事，还要开展一系列的走进校园的一些文化活动，能让更多的孩子，你不仅仅是在赛场当中去踢球，你在赛场之外，我们还能够去了解和感受到更多与足球相关的文化。 说这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梦想杯这个比赛当中啊，只要您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梦想杯北京校园足球公开赛， 对 啊，在上面报名就可以参加到这个赛事当中了。好，那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请出教育面对面所有的主持人给大家送点祝福吧。 我先来吧。大家好，我是杨洋。那么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把这一页翻过去之后呢，2018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好，那下一个我来吧。大家好，我是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助力你的足球梦想；教育面对面，助力你的人生梦想。祝大家2018年好运。 大家好，我是教育面对面的主持人秦天。说这个梦想杯啊，我们既然是梦想杯校园足球，那就祝福大家带着你的梦想，让你的梦想足球梦想飞得越高，踢得越准。 最后呢是我吧，我是高哥，在教育面对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但是在2018年呢有一个全新的变化，可能不能在这档节目里陪伴大家了，我会到新的频率新的节目跟大家见面。频率和节目先不说，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广播当中去找一找啊，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啊。在这儿呢给大家送一些祝福吧，新年2018可能有新的变化，那么我们都喜迎这种变化啊，勇敢的去迎接变化。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说的，人总要试错，遇到挫折，遇到新的困难，遇到新的问题，都要勇敢的去面对，相信你们的2018年都能够幸福开心的度过。好，在这儿呢教育面对面我们所有的成员祝大家新年快乐。 让我恭喜所有的人，记下你说声新年快乐。